朋友下课问一个问题啊，他说那个如果我就是喝醉酒的时候感冒怎么办？桂枝汤，那桂汤不给碰到酒啊？这个其实历代医家都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已经想出解决之法了。就是有一味药是一个蛮好用的解酒药，叫做止句子。就是你在煮桂枝汤的时候啊，再跟什么桂枝生姜加同样量的止句子下去，它就会把酒解掉。然后另外呢，葛字辈的药也能解酒，代表性的药是葛花，可是葛花现在很难买，所以你就在里面也放一份葛根。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酒气就会顺便解掉了，那这样桂枝汤就可以用了，啊，加味就可以了。对，就是如果你是常常喝酒的人，刚好正在有酒在体内的时候感冒了，你就加这两味药这样子，跟桂枝芍药一样多就可以了。其实多一点少一点没有差很多，就止句子其实你可以加少一点，葛根可以加多一点啊，原则上是这样。葛根其实我们开的时候通常都要比《伤寒论》写的要加的多一点啊。好，那接下来是处理同学的点菜单的时间啊。上个礼拜我收到这个急件的是这个他说结石在输尿管如何排除啊？请问这位同学你本人有来吗？对，我就是感觉好可怜，你知道，就是上个礼拜没有立刻解决，你拖到这个礼拜就不行了。 他就全身冒冷汗，就赶快跑回家。 啊，那你们有谁可以听了告诉他吗？有，这样子好可怜啊！就是因为我回家之后，就是我爸爸是做西医的嘛，他看到之后说，看到我这些点菜单，他就说。你这可以拖一个礼拜吗？这个，他说你这结石如果卡在输尿管，你一直不搞他人不痛死的话，他卡输尿管，肾脏也会受伤啊，对不对？就是这实在是太可怜了啊！就是那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问我说，我提到猪苓汤可不可以用？那我是跟他讲猪苓汤可以用，但猪苓汤的效果单用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其实输尿管结石这种东西是有一大堆的加味法的啊，那所以为了这位可怜的同学，我们赶快把它上一下啊。就是《伤寒论》里面啊有一个汤叫做猪苓汤，那这个汤我们今天不很用力讲，我们少阴病的时候再来讲啊。那这个四碗水煮两碗水，那这个药其实开的不重啊，如果是我们用乘以 0.3 的话，那这个猪苓就开三钱，茯苓开三钱，阿胶开三钱。像阿胶涨价的好凶哈、哦，三钱也还蛮贵的。泽泻开三钱，滑石开三钱，就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汤，那煮两碗就分两次喝就好了，四碗煮两碗。那么猪苓汤呢，它的主治是少阴病啊，肾经的病的水热互结，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水气跟热气结合在一起变成湿气的时候，它纠结在一起之后，那个肾脏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变。但猪苓汤的主症挂到很多，什么烦躁啦、尿不出来啦、失眠啦，什么什么啊，就是。那但是你如果能够把肾脏里面那个热气跟水气分开来的话，那个尿路就会比较顺，这是一个经方里面来讲的基本盘啊。那么像猪苓、茯苓、泽泻都是顺水的，那滑石呢，在对这个肾结石跟输尿管结石的话啊，它是你用了滑石之后，它以药气来讲，它是能够把热气从水气里面清掉的。那以这个以它的特效来讲，就是中国人觉得滑石能够把那个比较有棱角的石头变得比较圆润一点，就是它的想法上，中国人是这样，就是你那个石头如果太卡了，对不对？那它帮你把它磨得圆一点，就比较容易下来，就让石头变滑的，要叫滑石，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那 《金匮要略》里头，张仲景方还有一个方叫做茯苓熔岩汤，熔岩就是青盐，就是盐矿挖出来的盐。那如果你去超市买那什么喜马拉雅山粉红盐就太贵了，那中药房的青盐很便宜啊，就是熔岩。那当然我们今天买药的就是青盐，那所以青盐对于让石头软化也有用处，而且也能清热。所以呢，你要开这个方子的时候可以把茯苓熔岩汤也加进去，就是你也在里头放个两钱的青盐。那而且你如果是有容易结石的倾向的话，你最好就到药局说，哎，老板给我三斤青盐打粉，你回家做菜你就用青盐做，就都用盐盐来做，不要用海盐了，就盐盐对这个比较行。但是这个只是一路，就是说治到这个人的肾脏里面的水热互结的现象，并且把石头弄圆润一点，让它好拉一点。可是呢，通常人会变成肾结石哦，是有肾虚的问题的。所以呢，还是最好你能够再加一点补肾药哦。那么对肾结石最有效的补肾药啊，尿路结石、肾结石最有效的补肾药就是核桃。核桃我们说长得很像脑，对不对？那你说老人家失智哦，如果你每天硬塞他吃核桃会好哦，一年会好哦，就是也不是很快，但是很有效。吃多少？我跟你讲，吃尿路结石的话，核桃它很厉害，就是如果你肾结石在肾里面卡着下不来哦，你核桃你非常大量的吃，那个肾结石会变成粉末下来，这个很厉害。但是你要很厉害，你吃的量也要很厉害。啊，怎么样？我再这样讲，1200公克。我跟你讲，你到中药行去买核桃，比大卖场便宜哈。中药房买核桃，你买一斤，一斤是600公克，所以一斤3天要吃完，然后要连吃3个礼拜，有点苦哈，有点苦闷哈。我们治尿路结石的核桃是这样子，就是你呢熬冰糖啊，就是熬一锅冰糖水，把核桃泡进去煮一煮，让它有一点甜味，有一点糖水渗进去，然后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箱，用不太大的火，就是差不多摄氏130度到140度这种不很高温，然后小火慢慢烘焙，把它烘熟变得脆脆酥酥的很好吃的状态，然后就一天当点心。那一天200克，你会觉得哇恐怖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200克再分成4包，就是一天的点心时间，就是早上吃一包，中午吃一包，下午吃一包，晚上吃一包，那还是吃得下去的。哦，那你说啊，核桃这个东西啊，它既然能够，简单来说，你说肾会结石哦，它的那个。以中医的那种很朦胧的观点来说，是好像说肾脏里面的一些有意义的营养成分哦，本来应该去补你的脑的，可是呢，你的脑却好像脑子哦虚掉了，抓不住那个营养，所以它会流失，就变成肾结石。那么，所以核桃它在补脑的时候，就好像会把那个变成肾结石的里面的什么重要的成分抽去补脑去了，那肾结石就不能存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子。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调子的话，你说这个方用来治骨刺行不行？哎，也可以哦，就是你因为骨刺跟肾结石在中医的框架里面是比较接近的东西，只是骨刺哦，骨刺里头是有一个常常骨刺哈、哦、会形成，是因为你的那个长骨刺的地方有风气或者是寒气哦，有风气或者寒气聚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要驱风的话，就是那个风气跟寒气纠结在那里，才会把那些成分搅在那边变成骨刺。那驱骨刺的那个风比较有效的一个药叫做威灵仙，我已经岔题讲到骨刺了，叫做威灵仙。那你就买一包威灵仙，叫药局帮你打成粉，然后就每天抓一把泡茶喝，就威灵仙泡茶，这是祛风。那至于去骨头的寒气的话，不严重的话，就是买一罐科学中药啊，当归四逆汤。 他每天热开水吞四公克，吞三次。啊，这是治骨刺的基本盘。啊，那我今天不是专讲骨刺，所以就大概带到扯一扯而已。那有同学递的条子是这个，我是是说他的那个条子上写说颈椎骨刺。那颈椎骨刺的话，最好颈椎也松一松，那就喝桂枝加葛根汤。好，桂枝加葛根汤，我们下礼拜可能就会教到了啊。这还是这样的状态。那就是岔题讲一下骨刺。所以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教同学一个方子，不是那黑豆发了芽再蒸熟，再跟核桃一起打核桃糊吗？对不对？其实那个方子我会教的食疗方，其实都是很厉害的食疗，就是说那种不怎么样的食疗，你们自己随便在家里面吃就好了。但是这种都是有疗效的。所以我说的那个黑豆核桃那个肾二方，其实可以治很多东西，就是补脑啊什么什么。我叫肾二是我们的俗话啦，就是因为肾气丸是八味药，我们叫肾八，然后另外有一个补肾的方是肾四，然后那只剩两味补脑叫肾二，就是我们的简略的说法哈。独吃 OK 啊，就是核桃跟黑豆做成这个黑豆核桃酪，对不对？最好你每天吃啊，就是如果你是湿滞的话，或者是骨刺的话，你就每天早饭就吃那个核桃酪，就这样连吃七个月到一年，因为要彻彻底底把它补好，不要补的半好不好的。所以核桃一天200公克，这个是啊，用冰糖水烤熟的核桃，这是一个针对肾结石跟尿路结石的特效方。那但是呢，猪苓汤啊，要对付那个结石，它能够去掉那个结石里面的那个湿热互结的状态，能够让那个石头稍微圆润一点，但是力道还是不够的。好，所以我们要加一个中医的，在这个猪苓汤里面你再加药，加另外一个结石的很猛的方啊。这结石的很猛的方呢，好，定学你来帮我插。核桃肉剂量先不必，因为四五种药都一样多。核桃肉啊，然后金钱草 ，money 那个金钱草，然后冬葵子啊，底下写带皮生荸荠。我葵是不是写错字？怎么长得有点怪？带皮生荸荠，荸荠你会写吗？现在荸荠都是写这个字，对不对？其实这个字是俗字，荸荠正确的写法是这样子写的。我们大陆家庭念都念蒲荠啊。那这个四味药呢，各8钱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一个要8钱的牛角打粉，黄牛比较好，通常药局卖都黄牛角了，反正不是做牛肉面，不要那么挑了。然后枸杞子，你写枸杞子2半，以尿路结石为主，胆结石另外算，好不好？嗯，加就是这些都加到一锅里面，都加，还有的加哦，就是这个方子这样的，就核桃肉你煮进去，那核桃肉要煮的话，你把它敲碎一点，好不好？就打碎一点啊、哦。那金钱草之外，其实金钱草要加的话，就可以四金全加。所谓的四金，就是说有4种金字辈的药对结石都很有效。那当然另外3金哦，不用加那么多。那而且有一种金是对胆结石都有效，也不用加。就有一种金是郁金，郁金的话啊，是比较对到胆管的问题，所以治尿路结石郁金可以不用加。好，那另外一个呢是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呀？就是鸡胗皮，鸡内金加个3钱。那鸡胗皮，你知道鸡的那个鸡胗就是它吞一大堆砂石在里面磨来磨去，对不对？那这皮本身就是磨砂石的，所以就加， 就是这些都是很，你听都觉得很乱，对不对？就是中医很乱来啊。那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海金沙，给它加三天。海金沙啊，是一种蕨类的孢子，就这个植物长到最后生出来的种子是粉，那所以就什么到处长到最后会化粉的，那很好，加进去让那石头化粉，这很扯啊、哦，对吧？听起来很扯，但是有效。就是四金，那金钱草本身也是化石的特效，特效药，可能它里面有哪一种酸性物质，可以把那个石头的熔成比较不厉害的，就把它变成比较脆弱的石头。那冬葵子是一个什么药呢？冬葵子是一个滑药，就是中国人啊，冬葵子怎么讲？冬葵子它的就古时候说是变魔术、变戏法的人哈、啊，他想要表演一种戏法，是好像说我念个咒，那个种子就已经发芽了，好像龙猫一样啊。那个药效，它那个法术就是拿冬葵子先用火炒温，然后放到泥土里面稍微浇点水，它五分钟它就发芽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会剥芽的药，因为它很会剥芽，所以中国人拿来治什么？治难产。就是你小孩子喷不出来，赶快吃冬葵子把它吐出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药。那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冬葵子是干嘛？用来爆青春痘，就是吃一颗冬葵子，那个好像是暗疮还不露头的青春痘就会爆出来，爆成明疮，五分差不多吃下去30分钟就会有一颗青春痘爆掉，就是有临床实验的，就是这样子剥出来。那你石头它喷不出来，对不对？加冬葵子还喷石头啊？对不起，在家里面正在剧烈绞痛的那个人，我现在在讲一堆扯淡的话，你敢吃吗？真是抱歉。那这个荜荠的药性是在荜，所以带荜生荜荠到菜市场买，药局是没有的啊，买来敲碎的入药。那其实荜荠哦，如果是湿的、新鲜的，你还可以加到一两瓣哦，就是说因为它干了就会变青嘛，对不对？那带皮生荜荠加到一两以上没关系。那荜荠这个药啊，中国人是认为什么？是化铁消筋的药。就中国古时候说什么？如果你拿一个铜钱在嘴巴里面咬，你同时咬荜荠的话，那个铜钱就会被你咬碎。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像荜荠，你不要看它平常像吃菜一样啊，治子宫肌瘤很有效的。傅青主的女科的方子里面，治子宫肌瘤就是鳖甲跟荜荠加在一起用，所以它能够把那种矿物的那种一坨东西把它磨碎掉。那牛角也是类似的药性。那你说牛角打粉8钱好贵哦，你在家里面痛着你就不会嫌贵了啊、哦。那其实啊，牛角的用法呢，一般的中医的用法是这样子，就是牛角粉啊，你拿来你用火去烧，把它烧成灰，然后喝这个药汤的时候把那个灰这样子吞下去。但是我看你也没力气烧了，所以你就直接8钱的粉就煮下去了啊，牛角打粉。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本身的病因里头还是有肾虚这个问题，那核桃也是补肾补脑的。那另外枸杞子加2两半，反正枸杞子像水果一样嘛，吃多吃不坏。那枸杞子是补肾又能润的药，所以中国人是说枸杞子哦不要乱吃。像前阵子不知道是什么怪流行，大家喜欢用什么黄芪跟枸杞子泡茶红枣，对不对？这什么安迪养生汤吗？我就觉得说怎么用白痴的开法，就是你知道枸杞子啊，它是补，但是不补进去会补出来的药，就是吃了之后你会性欲高涨，想要发泄，就是它不是那种补的进去的药。所以我就有问过养生汤，喝那个养生汤喝得很勤的朋友，我说你会不会每天好像喝了春药一样？他说会啊。就是补药要补进去，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排石，所以要补出来，懂没有？所以才用枸杞子。那这样子的方子呢，如果你还要再加一味的话，像我们今天把郁金拿掉了啊，那么你知道中国人认为能够把石头掐破的药，就是那种能够长在石头上面根能够牵进石头的植物。那个治疗纳入结石的呢，常用的植物有两种。一种你买不到，叫做瓦松，就是屋瓦上的青苔，买不到，对不对？所以不要提了。那另外还有一种植物 是它的根是一片大叶子，它的根牢牢的抠在石头上的，叫做石围。好，那石围也给他三拳，让他把这个抠碎啊。那这个样子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整个大锅药。煮了之后一整天当茶喝，那是目前就中医的治肾结石、尿路结石的集大成的开法了啊、哦，简直是开牛药了。但有些药有一点寒哦，有一点滑，我怕你吃了会拉肚子。但是尿路结石比较痛，拉肚子以后再喝理中汤就好了啊、哦。就是哎，有人为什么？那就加多一点嘛。 反正 煮了之后就当茶一直喝嘛。 那核桃肉跟核桃很不一样。 一样啊，一样啊。反正核桃的壳你也吃不下去嘛，对不对？大概滚个40分钟可以了。那大坨的药你就把它敲碎一点啊，什么荸荠敲碎一点，核桃敲碎一点，这样的药性比较煮得出来。哇，就是一个尿，我跟你讲，尿路结石我真的很怕，因为你今天没有治好，你就要痛到明天，对不对？所以我说你能够去超音波震碎的话，你赶快就震碎算了。那这个，因为我认识很多很高明的中医，都说你如果肾脏没有结石，赶快去先超音波震碎，以后再吃核桃慢慢补，你知道，就是不要复发就好了，对不对？就是因为那个痛实在是很难过。啊。通常就用这些方子，核桃肉什么的。好，然后呢，如果你还是用这个方，还是会有偶尔在非常绞痛的话，那你要把管子弄松，对不对？那管子弄松的话，你给我抄一个，我不要用芍药甘草汤，就是管子弄松，基本上刚刚讲的芍药甘草汤是可以啦。好，就是让那个尿管松一点。可是那个绞痛感呢，用肾结第二方比较有效，就是太阳下篇的五脏结的肾脏结的第二个方，你抄给我抄一下。你给我抄一下。脏结的肾脏结。对，肾脏结，这是这个方，赶快给我抄。不要让他往这边抄。然后啊，我现在先说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医如果遇到肾结石那个绞痛的时候，是赶快用超音波把它震碎，对不对？那其实中医也有方法哦，不用超音波，但是有类似超音波的疗效，就是用微波炉的波，也就是艾草灸，就是也可以将那个石头碎掉。那就是你啊，就是如果是腰后腰在绞痛的话啊，你让那个人趴倒，然后你艾草条点一条啊，你就在他的这个后腰的部位，就差不多痛的，就是如果你要说穴道的话，当然就是膀胱经上面的这个肾腧了啊。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精准，你就告诉看他后腰那边在痛，对不对？你就拿个艾草条在那边画符，然后不要痛，赶快给我震碎，震碎，就是好像哈利波特在使用他的魔棒一样，震碎，震碎，震碎，震震震，你就拿艾草条在那边挥，挥给他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有的时候那石头就下来了啊。就是人体还是会听你的一些祈祷的啊。那你要严格的要处理那个穴道的话，就是要拿一张湿的纸铺在他的背上，看哪里先干掉就灸哪里。对，就他的背上的那个水气不足的地方先灸。但我们不用那么麻烦啦，就看哪里痛，震碎震碎，拿艾草条这样暖他啊，这样可以加强疗效。然后呢，这个汤呢，其实里面就有芍药甘草汤嘛，对不对？那如果用现在的剂量的话，这个就一两，一两，这个就七钱啊，不对，七钱可以，然后这个就七钱，然后这个就一两，然后这个是三钱，三钱啊，然后这样子六碗水煮三碗水，然后就喝着喝着，就是这个也这个是比较能够让肾脏系统的管道通一点松一点的方。那就是芍药甘草有嘛，管子会松嘛。那桃仁是润滑的药嘛。那枳实呢是 你知道枳实是一个很喜欢落地生根的果实，所以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就东西会往下掉，就增加它的地心引力这样的。就是牛顿感觉到那个东西哦，在药物里面可以呈现出来。那如果那个绞痛还是就是一阵绞痛的时候，赶快把这个组一组喝下去啊，就像尿输尿管松一松、动一动这样子。如果这些招数都用了，还是继续的觉得有点隐隐作痛，或者是闷痛闷痛的话，那我的最后绝招，对，我已经快没招了，我就已经开了那种超级大方了，就我就是已经在打大包围了，好像买奖券一样，每个号码都买。那最后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新鲜天门冬打汁喝半碗。那新鲜天门冬要在哪里买呢？要到青草行去订。就是比如说这是南京西路啊，这个是迪化街，隔壁一条街叫民乐街，这中间是永乐布市嘛。民乐街上有那种青草店，比如说有一家叫资深青草店，那个青草店是这样子，礼拜一三五的黄昏进货，所以你要在一三五的前一天去跟他讲我要天门冬一斤，那你叫他，然后你第二天黄昏去拿这样子，给他一点定金这样的，一斤他是卖我250、哦、不要让他乱涨价。那天门冬来了之后呢，因为天门冬还蛮寒的，喝下去脾胃撑不住，所以你可以加一点那个 sake， 加一点清酒，然后呢用果汁机打碎，然后就搅汁。那古方里面天门冬汁是用半碗，那你加了酒打汁比较稀释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用布滤出来，布滤个一碗这样喝下去。那天门冬是一个什么药呢？因为我们德林同学跟我们助教都每次都在做天门冬酒嘛啊。那天门冬酒我们有买一个那个什么韩国那个打磨汁机，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机器是一个比较，上面有一个滤网，里面有一个很硬的塑胶的那个磨子，这样子把那个汁磨出来的。然后呢，那个磨汁机啊，我们用一用之后呢，就发现它里面的那个磨汁的那个硬塑胶的那个磨芯哈、啊，被天门冬磨损掉。就天门冬是很软的东西，跟黄瓜差不多软，可是居然磨到那个磨头全部那个上面的那个槽痕都平掉了。那我就拿去给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售货员小姐啊，说，哎，用用就坏了，用个新的。然后他看之后就很珍贵的说，啊，我赶快拿去给技术人员看一下这发生什么事了。他说如果你是磨到太硬的东西，我们都是滤网爆掉，因为那滤网是很软的塑胶做的，我们都是滤网爆掉，怎么会你滤网不掉让磨那个轴子磨掉了？那代表天门冬这个药怎么样？吃硬不吃软。那你的那个石头卡在你的那个输尿管里面，输尿管是软的，石头是硬的，那天门冬就是这种吃硬不吃软的植物。就很怪，就中医的这个巫术的世界啊。所以像天门冬啊，它那个吃硬不如吃软的那个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绵里藏针啊，就是它是一个很柔软的植物，可是你以为它软，你一摸它上面有倒刺会扎伤你的手。然后呢，如果你植物学对天门冬的观察就是这样子啊，一般我们都说春暖花开嘛，对不对？那天门冬是这样的，它长在北方它会开花然后结果实，那长在南方就好像气候很温暖，欢迎它开花，对不对？他说啊，既然你这么让我开花，那好意我心领了，不开了。直接就结果实，不开花就结实，就它是这种东西。就它的个性有一个很奇怪的叛逆性，那因为它会这样吃硬不吃软，那最后你就赶快吃一个天门冬榨汁，然后这样喝下去，就希望它能够就是让你的血管没，让你的输尿管没有事，让你的石头会碎掉。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临床上的差不多可以用的招都已经用尽了啊，就是每一斤可以榨好几碗嘛啊，就是通厉害的话一碗，有的时候一碗就医好了。我们那个韩国货是慢磨机，它是慢慢的磨的，那但都反正你就打碎了把汁逼出来就对了。加点水加点酒打比较好打了啊，因为它天门冬汁很粘稠，如果你真的完全这样打的话，你用布也滤不太出来。好啊，那这个骨刺的话你就吃核桃然后加威灵仙泡茶这样子啊，就是它对于形成骨刺的那个风气比较有办法。那当然骨刺的痛你也可以用 芍药甘草汤啊，就是芍药一两啦，甘草五钱这样煮一个喝下去，那那个紧紧的，就是你身体有绞痛感的话，用芍药甘草汤都会蛮有用的，绞痛感。那当归四逆汤最大的痛感是什么呢？是扯痛感，就是你不动不痛，动了会痛，那时候当归四逆汤比较有用。好，拆板。那今天桌上还看到一个，有一个写急件的啊、哦，那这个急件啊、哦，不好意思哦，我这边听不太懂。他说妇科渗透达三周以上，请问渗透是什么意思啊？是出血不止的意思吗？大家不好意思回答了啊？有谁可以告诉我渗透是什么意思？就是渗透是指出血还是白带？ 出血 啊， 出血。 好，好，那刚好同学呢，也有之前有一个单子是，说是月经来的时候长达月余，断断续续都不止。那我们这一路的药，我们可以来顺一下，对了，上次你问我说啊，我在教头昏的时候，你说有人头昏会流鼻血，对不对？那个我那时候说麻黄汤症哦，是说他必须要很怕冷才行哦。就如果不是很怕冷的话，那个流鼻血有可能是燥经，就是月经没有下去干净，从上面出来，就燥经的头昏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姑且不要急着用麻黄汤这样子。还有、啊、就我这边讲的一些方子哦，就同学如果你回家有用到的话，我就说拜托你用了之后，就是以后每堂上课最后一点时间，你可不可以上来分享一下你用了是什么结果？因为最重要的是，如果用了没有效的话，我要再帮你想别的办法，对不对？就因为我开的这些方子都是抓一个大约的最大公约数正确，那其实一定有漏的。因为像上次讲头昏，我回家要整理到，就上次讲七路头昏治法嘛，我回家我爸听我在教头昏，他好高兴，然后就拿一堆西医报告说还有这种还有这种还有这种，然后我就整理到第十三路，可是我觉得十三路还不能全包，所以一定还有例外，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用我教的方法没有效，你赶快告诉我，就是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而且有的时候各位同学因为伤寒论还不熟哈，还不能把一些主症框对起来。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托他来问我问题，他写了13个问题，这13个问题单独看我都觉得哦，好像是疑难杂症，可是13个问题加在一起刚好是一体厥阴病的麻黄荨麻汤症，你知道吗？就是所以这个东西你如果一下子没有搞清，我的方没有办法包全部的话，你可能还要再来跟我确认一下。因为我那个如果能够再抓出一两个别的主症，形成某一个方的主症框，这个药就好，这个病就好医了啊、哦。那这个，所以呢，如果是月经哈，出血好像滴滴答答都不能停，我把这个药从轻到重慢慢顺一遍啊。这个首先呢，最轻的月经出血不止，就是出出来啊，就是比较是淡红色的一滴滴，就是你也不会感觉到你在大失血，可是就是浅红色的，但是不是很干净，一直有。那最轻的药的开法是假设它是血不归心，血不归心是最轻的，就是说中医在黄帝内经里面认为啊，血这个东西它好像都很喜欢回到心脏去，这当然其实止血的药是就是说百脉朝肺啦，就血喜欢回到肺里面啦，那比较正确。但是血不归心这件事情是在中医里面是存在的，而临床上是可以验证的。那要血归心的话啊，必须要借助一个脏，是脾脏，就是中医说脾同血，也就是你的脾脏如果力道不够的话，就不能够把血收到心脏去走。那这个时候要让脾同血的功能加强，而让血不归心，这个让血能够归心的话，那代表性的方式是什么呀？很多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归脾汤，就是归脾汤其实是归心汤，就是让脾可以把 血回到心里面去。那归脾汤你就买科学中药就可以了，那每天三次，每次四克。那归脾汤症它是这样子啊，它这个血不归心的症状，通常它的主症会是这个人有一点，中医是写叫做嗔冲，很好啊，助教很会吐我的槽，太好了。那个嗔冲就是这个人哦，他会觉得心慌慌，好像容易受惊，那就是心血不够或者心气不够的一种现象。那归脾汤，因为今天这是临时的问题，而且下课时间也逼近，所以我就不抄细方，因为这个用课中就可以。那你就买一罐科学中药，然后就这样吃着吃着。那如果你吃的有一点上火，你就吃少一点没关系。那当然这是补药，凡是吃补药都不可以吃太多生冷的东西哈。所谓的太多，就是一个礼拜不要吃超过两颗柳丁哦。黄瓜不要太冷了啦，瓜自备的好多很多都很冷，什么黄瓜、西瓜、香瓜，香瓜超冷的，哈密瓜也好冷，哈，木瓜还好。就是你觉得它滴滴答答不停，你就吃一点吃一点，看有没有开始停。那这是比较最轻的状况，然后呢，在第二层是气不摄血。我今天教的方都还没有在教大血崩哈，我今天只是教月经不干净那种哈，今天不要讲到大血崩了，我书没有带来，就大血崩的方我没有带来，这是临时的地单嘛哈。那气不摄血的话，最有效的方呢，叫做当归补血汤啊。那当归补血汤是这样子，黄芪用的很多，然后当归用一点点。那如果你要开当归补血汤，如果你是第一次开的话，我希望各位同学是能够黄芪，我们先统一用生源药局的黄芪，这样有帮药局打广告的嫌疑。但是我真的对黄芪的那个挑黄芪这件事已经高度厌烦了，所以有一家已经可以标准化，我就用那一家了。就是像人参黄芪都是要一家一家试吃的，很讨厌。因为黄芪，好的黄芪跟坏的黄芪，它补气的效果可以差到20倍。就你迪化街随便哪家店门口抓的，有的时候就是效果只有20分之一的黄芪，所以非常讨厌。那所以呢，生源的黄芪我觉得用起来的药感还可以，就是说古方里面写多少你放那个就有效这样子，那别家的就高低不齐。就是你先第一次用生源的，那你在你家附近再去买他的黄芪，看说这是这家药局的黄芪是多少钱可以抵生源的1钱，这样子就是你才能够比对的出来，好不好。那生源药局的黄芪啊，那当归补血汤不要客气，黄芪给他放1两，当归给他放2钱，就当黄芪是当归的5倍。那当归补血汤很妙哦，就是当归补血汤我们真正在用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到这个血虚脉，就是你的这个左关脉出现抠脉，抠啊就是葱管。就是你拔起来觉得它宽宽大大的，可是按下去里面空心的，就是好像一个空掉的管子一样，就是浮大而虚的左关脉，那这就是气不摄血的脉。那当归补血汤其实呢，在张仲景的桂林本里面呢，它是治产后血崩的，就是说你这个人虚掉了，所以抓不住血了，就是你的能量的身体不够了，所以抓不住有形的身体。那当归补血汤这样下去之后呢，就可以把血抓上来啊。所以产后血崩用当归补血汤啊。然后呢，这个你啊什么熬夜太多啊，长口疮用当归补血汤。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一直你都睡觉睡不好，就是睡眠不够，血虚了，所以开始头痛了，用当归补血汤。就是血虚头痛，血虚口疮，就你知道你这段时间都在忙，都睡得不够，这样子的话 就很有效，就是治口疮常常不必用到退火的药，因为你是虚燥的才长。那当归啊，你知道黄芪一两，当归两钱呢，你说这个药补气药那么多，补血药那么少，那这个药的药性是补到气还是血？补到血。你知道黄芪啊，芪是什么？就是老人家，就是老人家，就是中国人呢、啊、取药的名字这样，老人家就很好讲话。像我小时候要到哪里逛街，就我爷爷奶奶跟着我去，对不对？就是公婆疼孙嘛，是不是？这老人家在中国人来讲就是耳顺之年啊，就是已经很好讲话，所以他谁要他来他就来了。那当归呢是什么？是一个悍妇，就是死鬼怎么可以不回家，给我回家，就叫当归。就当归这个药是专门把散在血外面的气氛的力道抓回血里面的。那将来张仲景的当归四逆汤，他阴阳分裂，你这个血啪就把气抓回来。所以当归是这么猛的药，是悍妇。那老人家对悍妇，那当然是悍妇赢了。他所有的补气药药性都被抓到血里面去了。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药吃下去就好像什么老荣名曲大陆年轻新娘，然后钱都被他抢走一样，就是到时候那个感觉。然后吃下去之后，他这个气就会抓住血的。所以如果你打得到，你有这个左关脉比较浮大而虚的话，就是按起来觉得它跳得很大，可是按下去觉得空空的，就用当归补血汤啊。然后呢，你给我翻一下张仲景《妇人篇》的穷归焦艾汤，我看一下是不是要动到穷归焦艾，还是这个时候就转别的方算了。因为我这种情况啊，因为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是这样子，女人的美玲姐，女人的血不止，不要说女人的血不止啊，就是人会血不止，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其实是有淤血，就是她的血是，就是一条血管，她前面塞住了，所以后面才一直漏，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吧。所以淤血常常就是出血的原因，往往是关系到淤血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感觉一下，你这个月经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痛，或者是你出血的颜色有一点偏暗，如果有这个现象，可能是淤血造成出血。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我看一下他穷归焦艾汤现剂是治什么。对，焦艾汤啊，治什么来的？漏下。对，那也可以。那给我抄一个穷归焦艾汤，焦艾这个，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一个现金的啊，那不是产后，在还有一个现金下黑如块焦姜汤。焦姜汤的话，那个你们有没有，就如果现在眼前没有这个问题，我就先不要教焦姜汤。就是你的那个出血啊的状况，就是黑块黑块的血，有人遇到过吗？有啊。深颜色的血块有是吧？那要用焦姜汤，那这两个方都得抄。好，再快抄，快抄。我先来调别的。那这个啊，我跟你讲，因为这些出血的病，往往会关系到那个血管窄紧，造成淤血，所以才出血。那像有的人哈，冬天会吐血，夏天不会。像那个吐血就是淤血型的，那个如果是吐血，因为是中焦嘛啊，所以那个是用理中汤。可是呢，理中汤可治疗淤血的是什么药？是里面的干姜，就是干姜这个很暖很暖的药，可以把血管扩张一点，然后让那个血块过得去，那过去了溶掉了，那个出血才会停。那么如果你是会，所以呢，如果你是那种会有绞痛感的出血，好，那这个时候呢，好，我跟你换个位置，你的方子里面呢就可以加两钱的干姜跟两钱的泡姜。我跟你讲，泡姜哦，我们台湾的泡法都泡得太过，就姜都烧成灰炭了，那就是感觉上没有什么温度，但是比较温和。 所以就都加，这样会让，因为干姜太猛烈了，你也会不舒服，所以就各加2000 啊， 就煮一煮喝下去这样子。那治疗淤血加出血的药呢？我们第一名有效的药，我说了你们都不会爱用，但是第一名有效的药是五灵脂。有人在偷笑是吧？五灵脂加个3000，然后人参就一般的吉林参、高丽参、红参加一片。五灵脂是什么东西？飞鼠大便，就是那个有蹼的那个五鼠啊，啊，就是五鼠的大便，这个是第一名，就是又治淤血又治出血的第一名。那搞不清楚哎，但就是它特有效，就是通淤而止血。这很厉害哦，飞鼠大便加人参这个方子，你治胃溃疡超有效的。那这是第一名，那我想你们第一名的药，不是一样的举手，我看一下，一定有啦，不要客气啊。好，可以接受啊，太好了，蛮臭的啦。那我们现在就只好用排行榜的第二名了啊。第二名就是云南白药的主成分三七，把三七磨成粉，三七叫药局打成粉，那你喝汤药的时候一起吞这个粉，吞个1钱，就是3公克多啦，3公克左右，三七粉就这样吞1钱下去，那这也可以。那第三名是茜草，可是茜草的话用《黄帝内经》那个很难搞的方才会有效，就是用鲍鱼汤配乌贼鱼骨，然后再跟茜草做到一起，就是那个太昂贵了，我们勤俭的家庭主妇不要用了，用老鼠大便最便宜最有效啊。然后呢，哎，有，这家没有，那家也有了。然后啊，焦艾汤这个方子呢，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方经过时代的演变慢慢退化了之后变成一个汤叫做什么四物汤，这四物汤完整的方是这个六物汤，是六吗？还是有七啊？七物还有个甘草，就是四物汤里面川穹地黄跟当归芍药就是四物汤，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当归补血，芍药又通瘀又收血养血，然后川穹是钻通血管的药，那地黄是补血浆的药，就是四物汤是治什么？就是你月经常常会绞痛，你常年累月喝四物汤它会比较顺，四物汤整个加起来没有那么补血，但是它可以顺血啊。那地黄，因为汉朝的地黄都是用生地黄，所以煮的时候一定要加酒，就水5碗米酒3碗这样子煮，因为地黄跟酒煮了才不会把你寒到，不然你会寒到第二个月月经不来了，就是血冻结到了，好不好？所以买生地但是加酒煮，这样子比你买熟地要好，因为熟地常常买到很烂的吃下去不消化，但是生地加酒煮就很好消化。那这个换算我就不用换算，你不就除以3嘛，好不好？除以3，然后就3碗啊，就是5碗水加3碗酒，煮成3碗分3次喝。那但是焦艾汤其实很好，我觉得比四物汤要好用，因为阿胶这个药啊，就是地黄补到血的是补到血浆的那个部分，阿胶是补到血小板，所以阿胶同时有止血的效果，就是会让血很安稳安定又能止血。然后呢，艾叶，我跟你讲，中国人治血症的时候啊，这个血还有一种，还有一类叫血不归经，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啊，百脉朝肺，就是血如果它是有意识的话，它都会知道我们最后要到肺部去换个气我才能活过来，对不对？所以血应该是很喜欢去肺里面的，所以 中国人的中医有句话说百脉朝肺，就全身的血脉都是要往肺去的，所以如果百脉朝肺的话，这个人就不太容易漏血，就血都乖乖的上来到肺里面去了。那要让这个像我刚刚讲到说桂枝这个药，如果你用了的话，容易让出血的地方变得更严重，因为它会把血推出来嘛。可是呢，要让血乖乖的回去的话，回到血脉里面用什么？用艾草。就是因为你如因为艾草是一个非常归经的药，就是我说你用艾草灸，对不对？如果你灸在胆经上，它就会沿着胆经热下去，然后沿着肝经走回来，就完全走在经络上面。艾草的火很乖，就艾草的那个热度比微波炉的热度乖，就是艾草的火它真的那个比例的那个远红外线，它就会沿着人的经脉走。那所以呢，它能够让血归经。那另外一个一定会让你的血朝肺的药是什么？薄叶。所以薄跟艾都有用。因为为什么薄叶会让百脉朝肺？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薄树都是往西边指的，而我们淡水的家那地方那一排柏树，而真的都是树头朝西的。阳明山的柏树是疯的，不知道柏树乱指一通。但是柏树的树头朝西，西方属金，所以就是说你用了柏树之后，这个血就会乖乖的往肺归。所以让血归金的话，要用艾叶跟柏叶。所以那个焦艾汤，你在出血症的时候，你加柏叶也可以。这是治这个妇人啊，就是比较漏血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看有加阿胶有加艾叶啊，这个四物汤加了这两位，再加甘草让它温和一点，其实它整个汤就比四物汤漂亮非常多，然后用酒来煎，你不会被地黄寒到。好，所以这样的一帖原始版本的四物汤其实是有止血的效果的。那这个在《伤寒论》是治什么的？焦艾。这个是治流产出血的，就是又要去瘀又要止血嘛，对不对？所以焦艾汤不错。那你这个五灵脂三七粉就往里面加，那薄叶艾叶你就往里面加，就这是补强那个血的药啊。但是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补到血，什么龟皮汤这个方归补血汤是要有的。然后呢，这个焦姜汤是治现金，就是你的出血是有黑块的。那有黑块的话，其实结构上差不多啦，就是里面有生姜的话，它比较会能够让血管稍微再扩张一点，让那个血块比较过得去一点。好，所以那这个如果是有黑块，那你就可以再移过来用焦姜汤。那这些药都用了，就是说帮忙通血止血的药是泡姜、干姜、五灵脂、三七。那当然中国人是认为各种东西烧成的灰都能够止血，什么地榆烧灰也能止血，地榆是这个药。但是呢，就是什么灰，什么藕节灰，什么泡姜，什么就各种烧成灰的东西都可以止血。但是我觉得不必如此了，就是薄跟艾让血归经，这是可以外挂的，这些去瘀的药可以外挂。那主症的话，你看是这种还是这种还是这种还是这种，好，就是然后呢，那各种的灰加在一起，其实一个药就可以了。芙蓉干，芙蓉干是什么呀？古名叫造心土，就是所有的灰都烧，就是你那个古时候那个柴烧柴烧炭的炉子，对不对？那什么什么烧什么木头的灰，到最后都粘在里面结成土了，那不是什么灰都包了吗？对不对？所以超级止血药是造心土、芙蓉干啊。那芙蓉干还是要到生源去买一下，因为一般药局的芙蓉干乱七八糟的品质很多。那生源买的芙蓉干，你把它打碎，你可以抓一把煮在任何一个汤里面。你也可以把它磨成粉，然后就喝汤的时候就吃一瓢羹这个东西，那止血效果超强。但它只止血，不治这个止血的原因，不治出血的原因，它只是止血，好不好？就是那如果你觉得它好像最后那个血还有一点止不掉的话，或者是你一开始就想要先止血再来慢慢调体质，那你就加芙蓉干，那这样子那个血就会很硬的把它止住。好， 那好，时间差不多，所以今天就要这样。我其他问题，像德林，你的这个胸口绞痛，我就下礼拜再来。然后下礼拜还有几路头昏没有交，我老天爷。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好不好？所以就月经不止的方子，这些都是很有效的啊。